久，在生命的旅途中，我想随你甘甜与苦。爱我，没有你我变得好贫穷，在人世中向你左右，我想我连什么价值也没有。我变得好富有，

己妥协，决定 谁也没说明白，仿佛礼物先别拆，偷偷 享受暧昧的痛快。 你是否也想我，也同样过几遍？